这首擦肩而过来自黄绮珊2000年专辑《只有你》，但凡听过她声音的人无不对她留下极深的印象，不过呢却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。虽然唱功超凡，但是黄绮珊也一直没有大红大紫，她也说自己在90年代个人超拼的，却没有获得太好机会。因为唱功一流，黄绮珊常常被冠以像中国玛丽亚卡莉、华人最美女声等等称号，就连她2009年推出的发烧翻唱专辑也用到了亚洲第一女声。当然了，这些美誉不仅是因为她跨越几个八度能到人生的极限，同时也是对她在乐坛翻滚沉浮多年之后仍然坚持的鼓励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黄妈的超高音，她翻唱黄大炜这样一首你把我灌醉。 开往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拼 时，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。最后我无力的看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说爱本就是梦境，给你觉得幸福我只能还你，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，没说完温柔只剩你一个，心碎前一秒用你的相拥着沉默，心跳送你心酸离太多考虑，爱没有从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 这首《离歌》来自黄绮珊在亚洲第一女声专辑当中，那作品都是考验唱功的大歌，比方说《大海》《死了都要爱》以及刚才这首《离歌》等等，都是当时证明唱功的标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汪峰为他创作的《等待》，虽然唱的是为爱望穿秋水，回归当时他的处境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命运的呐喊。从黄晓霞、黄晓珊、苏珊再到黄绮珊几度改名，不过黄绮珊却并没有因为更名带来好运气，一直游离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。当然了，足够的坚持，黄绮珊还是等到了出头天。下个时段我们就来分享黄绮珊是如何逆袭的。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，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，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，这世上的孤独 我需要去忍耐，等待，永久的等待，树叶绿了又黄，你还没来，等待，永久的等待。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，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，可这完全是在欺骗，欺骗自己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尽头的人烟

小屋掩住寂爱的港湾，点点繁星摇曳漫漫，春夏秋冬与你喜悦悲欢。是否我也可以晨曦日暮与你牵手相依，树荫月下无忧无虑，溪水长流相伴着老去。 这是黄绮珊2014年推出的一首暖情歌《简单幸福》。2015年，黄绮珊推出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《小霞》，这张专辑更像是出道30多年的黄绮珊洗尽铅华之后的一种回归，摒弃了音乐当中的女王范儿，从小入手，还原自己声音的最本质的风貌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爱是什么》。 爱是什么？爱像条河。忽左忽右，难捉摸。流向何方？无法定夺。看他离去，只觉得难过。爱是什么？失落。 折磨，照亮何方，别去承诺，看它燃尽直觉的解脱。爱的选择，反正不是我，我又怎能不迷惑？你的朋友也来嘲笑我，我只能去选择。 杯咖啡冲进那浓浓的雾中消散，像是一场梦，有没有尽头？翻阅曾经随笔落下不成句的慌张现象，随它飘去哪里没有方向？手中青春还没认真看清它的模样，谁来倾听失去遗忘？留恋着那年用手写下的诗，怀念着曾经想念过的彼此，时间经过了那些事，伤痕背后划过的诗， 这首《永远的诗》来自黄绮珊，相比较内敛的小霞，今年黄绮珊回归霸气外露的一面。当了30多年的实力唱将，她坦言已经厌倦了别人给她贴的标签，那这一次终于可以圆了自己的梦，那就是可以像黑人灵魂歌手自由歌唱的梦想。黄绮珊形容自己是颠覆但不叛逆，虽然风格上感觉是咄咄逼人，但是音乐主题却是传递了一种大爱。那在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《听爱》。 我知道那棵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灵魂，我知道每条河也有自己清澈一颗心，于是我们知道每条河也有 求自己，清澈一颗心，有时欢喜，有时悲戚，和我们一样面对着四季，请相信 这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